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22:01:35，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2018年1月10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， 我是女友韩丽。当我能第一时间出来和大家打招呼，旁边没有任何的影响我情绪，甚至会放上一首英文歌的人，那就说明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陪着你。 遇见你，你的一切多么的熟悉，就算争吵也想抱住你，梦里也想见到你，和你胡闹逗你笑，在你身边我就不会无聊，天涯或海角，如果你想要，我会带你乱乱跑。我会陪你笑，也陪你哭，在你孤独时陪你笑。

江美琪演唱的《我又想起你》。有时候你想一个人，会接下来想到很多事儿，就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，我的爸爸，我的妈妈，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夜晚。如果真的有的聊，有的说，就会写很多很多。而有的人可能想到他，仅仅只是一个名字。我希望你的夜晚里，如果真的想到有一部分是关于电波里，是关于那些陪伴的，男左女右，有两行就可以喽。 为什么而辛苦？我仔细记录，我的双眼。照如该，我

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气温是-9度到-1度，川渝气象指数为一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九七四半点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今天军事动作电影《红海行动》在北京举行了蛟龙出海发布会，导演林超贤携主创张译、黄景瑜等人亮相现场。《红海行动》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，发布会现场发布了电影《蛟龙出海》版海报以及同名主题曲，宣布影片将于大年初一登陆全国500家 IMAX 影院。今天由青年导演李君林执导，孙海英、韩三明等主演的回念故乡的温情之作《一个人的课堂》宣布定档1月16号，同时发布暖心版预告片和定档海报。电影《破梦游戏》自拍摄以来就凭借新颖的故事题材引发关注，今天该片终于揭开神秘面纱，曝光了首款先导预告和概念海报，惊险刺激的动作场面意外地夺人眼球。好莱坞科幻动作片《移动迷宫》系列《移动迷宫三：死亡解药》将于1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，影片上映在即，官方近日曝光了一支主创推介视频及新版海报，在正义与所谓正义之间扑朔迷离的末世大战终将全面爆发，令人欲罢不能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0点光阴的故事，1点重播千千阙歌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，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，5点千千阙歌，7点早安音乐秀。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男左女右，谁又更优秀？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，男左女右，从未停止追求，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。 男左女右，火星撞地球，理性的宽容，感性的忧愁，这样一搂，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。 22点34分31秒，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1月10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ZNY， 我是女友韩丽。李欣与欧叶，我说的是1月10号周三，我有说错吗？验证直播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为你报时，我们在一起。 谁的青春时光没有一点傻，看着你的脸庞，熟悉那种伤疤，所有过往，忘记别人的喧哗，越是平淡的晚上，思念越猛烈的发芽，需要多少勇气才敢表达，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。你是

有承诺都一去实现， 想把我们的故事刻画在那白桦树的叶， 想把爱投影在那天空海阔闪耀成最美的画面。 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独处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。常有人说孤独是生命的常态，我们生来似乎无可避免的要面对孤独，即使身边有亲人朋友甚至爱人，但还是常常有觉得孤独的瞬间。小时候害怕父母不在家，害怕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屋子里，那是一种内心没有依靠缺乏安全感的孤独。长大了发现生活总有很多未知的意外，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，而所有的艰辛都要一个人的去面对，那些痛苦难受没有人能帮得了自己，都需要一个人独自消化承受。龙应台有这样一句话，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，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好友妮子选择到机会更多的大城市里工作，那个城市离家里很远，也没有一个认识的人。就这样，妮子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刚开始的时候她说因为不熟悉，所以工作效率很低，常常都加班到深夜，对着电脑半天也想不出如何完成手上这份工作，害怕被领导指责，感觉特别无力。而且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去超市，生病了也是自己买药去看医生，有时候都想要放弃了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在深夜里发过这样一条朋友圈，这个城市里的繁华似乎都不属于我，车水马龙里留给我的只有无穷无尽的孤独。以前在学校，妮子一向是开朗的，也许在面对生活无力的情况下越容易感觉到孤独吧。就在我以为妮子要选择回来的时候，她告诉我她升职了， 他说工作渐渐上了手，能力与一开始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提升。以前觉得孤独是一件坏事，后来反而觉得孤独是提升自我的一种方式。没有任何人依靠的时候，你就不得不逼自己强大起来。现在的他还是在那个城市里一个人生活，只是与刚开始不一样的是，他变得更加享受孤独，在事业方面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，可以说前途无量。周末的时候，他会到花市里给自己买上一束鲜花，到商场里慢慢地挑选自己的香薰蜡烛，认真地给自己做上一顿饭菜。遇到不开心的时候，他也仅仅只是和我抱怨上一两句，但是过一段时间再问他，他总会告诉我他早就自己吃掉那些难过了。很喜欢他现在身上的气质，孤独而不寂寞，能够享受一个人独处，并在其中沉淀自己的心智，保持着灵魂的独立。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，孤独真的能毁掉一个人吗？下面有7000多的回答，在大部分的回答里，答主都叙述了自己关于孤独伤痛的经历，而在这些经历之后，多数人都指向了成长。孤独之前是迷茫，孤独之后是成长。年少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很经典的小说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主人公是一个水手，在一次出海，船只遇到了困难，他一个人落到了一个荒岛。这不仅仅是一座了无人烟的荒岛，还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，发不出求救信号，没有人能来救他。鲁滨逊出生在英国一个优越的家庭里，从小衣食无忧，但是现在他必须一个人面对荒岛生存的难题。没有可以挡风遮雨居住的地方，他自己找材料搭帐篷，搭的帐篷不够结实会漏雨，他就一步步想办法来改进。一开始靠岛上的瓜果充饥，但久了之后发现这样对身体不好，他就种植大麦和稻子，自己做面包。因为这里只有他一个人，想要什么都只能依靠自己。渐渐的，生活的磨砺让鲁滨逊不得不开始思考生存的办法，也让他从一开始的英国贵族变成了各种技能傍身的野外生存高手。甚至在后来，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救下了差点被食人部落吃掉的野人星期五，收获了一生最真挚的情谊。尽管我目前过着孤单寂寞的生活，但也许比生活在自由快乐的人世间更幸福。他在荒岛生活了20多年，当最后回到自己的国家时，曾经不知世事的少年已成为了一个成熟又坚毅的男人。若是处在过于安静的环境里，人很容易就失去了自己对话的能力，而在越孤独艰苦的环境里，越能够发现自己的新潜力。孤独是一个人的成长必经之路，不可否认，孤独确实会给人带来或多或少心理和生理上的不适，但孤独并不是一个贬义词，甚至在某些时候它是一个褒义词。心理学上孤独有两种含义，一种是被动的孤独，在这种孤独里感受到的多为失落和空虚感，而还有一种是主动选择的孤独。主动孤独是一种积极的状态，在这种孤独里的人会主动减少社交和外界的联系，他们的内心享受着一个独处的快乐。在主动孤独的独处状态下，人的注意力能够更好的集中，更深层次的完成自我的修炼。卢梭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中曾经写道，唯独在这些孤独和沉思默想的时刻，

懂得感受，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。 23:45，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2018年1月10日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， 我是40岁的女右韩丽，陪伴了你十多年喽。 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 细菌翻唱的经典老歌，我只在乎你。 Tony JTY， 哎呀，你是不是说了很多听友的心声？夜间还 还是年龄大了呀？前不久刚生病了一次，怎么又病了？让他先好好养病吧，保护好嗓子。昨天晚上下班以后，我就对他说，我说如果明天你还是这样的状况，就不要来了，然后后天也不要来了。当然还是祝福他早点康复吧，毕竟他要承担的家庭的重任，还有在他主要的工作上的消耗都是很大的。人家不是说了吗，40岁的男人每天一睁眼就会有许多需要他的地方，所以呢，生病也是有情可原的咯。 我说了离别不会伤悲，这是我对你唯一的欺骗，因为我 thank you. 地腐蚀心灵的遗憾，给你我所有的温暖，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，思念刮过背脊，打着冷战，眼神仍旧为你而点燃。我一直追寻着你心 终点等我。我相信叶谦康复之后也会回到直播间的，或许不是明天，但下周也差不多吧。我们很多听友很可爱哈，说现在感冒很严重，韩立你也要注意啊，让叶谦好利落的再来。谢谢这位 AA Fan LBB 的朋友，大家也是一样，多保重。 如果能倒转时空，让一切再从头，选择是否如昨？当你遇见那个我，想对我说什么，还是微笑沉默？有些错也不错，泪真的汹涌过再多。有些伤也不错，心真的裂缝过更能看透。 其中，有些话不用说，比承诺还天长地久。有些爱不用说，比情人付出的更我所求。你眼中的我是否变有 是最 眼泪只能躲藏。哦哦哦，那个男人就是我，你知道吗？还是知道却假装不知道吗？难道傻呀，你也不会回答？还需要多久多长多少你才会听见我没说的话？坚强像谎言一样，不过是一种伪装。我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。 杨宗纬，那个男人，如果你在听的时候觉得好像在唱自己的话，人可以善良，也可以很认真地对待一段感情，但是要懂得保护好自己。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，天天年年，这是她最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。天天年年都愿你安心。 我下女孩生日那一天，湛蓝的清晨，火中的夜间一点，橘红的晚霞，女人失恋第一天，那天那年，可多像一眨眼，雷声的瞬间，总爱飞走的麻雀，无声的孤单，老是让我心。笑声的背后，可能会有人失眠，听着眼泪膨胀时间。但我们一边走路一边纪念，但一不小心又把一天走成一年，被时光刀就剪，没收一次。

下面我们来听一首王若琳的《一生守候》，这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，在此时此刻希望能够伴你进入美好香甜的梦乡。 带着你等待你慢慢的靠近我，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，别让我独自守

孤独已经成为了玩伴，到底怎么办？缺失了太久的安全感，是否错过了该放开了，从此各一半，不断寻找着记忆中和他一样的另一半，所以错过了太多的可能是正确的答案。时间磨碎了，模糊了，残缺，我找不到彼岸，我该怎么办？哦，也许放任了太久的灵魂，它早已经消散，所以站在原地麻木不堪的等待那一半，当再次出现，面对曾失去的遗憾，怎么办？ 来自至上励合中的张远，他的第一首单曲叫做一半，唱功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他也有这种想法，希望自己能够多出一些独立的作品，这样很好啊。爱唱歌的人就应该有自己想表达，有机会多为大家唱歌的这种冲动。晚上的23:46，这里是男左女右第四时段，我们都寂寞 才能够客观看到，心动是容易的，但是能遇到心有灵犀的人太少，在我心底某个角落还会被某个名字牵动，经过多年后感觉依旧特别，夜深人静时候我闭上眼睛就感觉到，此刻他心中也很寂寞，彼此隔得那么远，手还拥抱着，感应还是那么浓，闭上眼睛就感觉到，此刻他

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。别后悔，就算错过，再喝一笑无眠想起我还算不错。当我不在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？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也装作感叹，将一切都体谅，将一切都原谅，我尝试找答案，而答案很简单，简单的很遗憾。因为成长，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，因为成长，我们哭而坚，说散就散， 说散就散。不管这把绝情刀是谁先飞出来的，两个人都是受害者，都会受伤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听友小乐爱嘚瑟说，明明是我拒绝别人的，为什么我那么难过呢？每个认真投入过，从开始就希望能够和这个人走向未来不会分开的人，大概都会对自己所投入的真诚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局而表示难过吧。或者说难过于彼此还不是彼此心中对的人。时间会稀释痛苦，也会把许多你以为忘记不了的事情真的就藏起来了。时间到了23:55，也到今天晚上要和各位告别的时间了。不知道明天晚上叶谦会不会光临，当然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。如果不能的话呢，我就再陪各位独立3小时。其实这些年当中，这样的夜晚也有很多，我已经适应，希望你也能够慢慢适应。好啦，全新的一天，1月11号，有人说也是提醒大家，如果是一个人的话，想一想自己另一半，想一想未来的时间，好吧。我希望你明天能够全心全意的过好，吃好睡好。而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无疑就是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。不要想那么多，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的，即便不是在今天晚上。晚安，好梦香甜。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，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，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你。最亮的星是否知道，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。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，是等待 太阳升起，还是意外先来临？